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上。先天元年春正月辛巳，睿宗寺南郊。初因谏议大夫贾曾议何祭天地，曾严中之子也，戊子姓产东，耕吉田。己丑赦天下，改元太极，以为上御安福门，掩突厥养我之，以金山公主视之，继而会上传位，婚敬不成。以左御史大夫窦怀珍、户部尚书岑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二月辛酉，废右御史台。蒲州刺史萧志忠自托于太平公主，公主引为刑部尚书。化州刺史蒋钦绪其妹夫也，谓之曰：“孺子之才，何忧不达？勿为非分妄求。”志忠不应。钦绪退，叹曰：“九代卿族一举灭之，可哀也哉。”志忠素有雅望，常自公主地门出，欲送景，景曰：“非所望于萧君也。”志忠笑曰：“善乎宋生之言。”俱策马而去。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，利民安之，未尝举兵出塞，鲁亦不敢犯。与燕州刺史李金有隙，金悔之于刘幽求，幽求见左羽林将军孙权代之。三月丁丑，以权为幽州大都督，喜讷为兵州长史。夏五月，益州辽反，戊寅上祭北郊。辛巳赦天下，改元沿河。六月丁未，又散祭常侍武攸祭族，追封定王。上以节敏太子之乱，岑曦有保护之功，癸丑以曦为侍中。庚申，幽州大都督孙权与西酋李大仆战于冷行，全军覆没。是时权率左骁卫将军李凯洛、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，计八千，分为三军，以袭西契丹。将军乌可立谏曰：“道险而天热，玄军远袭，往必败。”权曰：“薛讷在边积年，竟不能为国家赴瀛州，今乘其无备，往必有功。”使凯洛将计四千前驱，欲西计八千，凯洛战不利，权怯懦不敢救，引兵欲还，鲁成之，唐兵大败，权祖山为方阵以自固。大仆使谓权曰：“朝廷既与我和亲，今大军何谓而来？”权曰：“吾奉敕来招魏耳，凯洛不秉节度，折与汝战，请斩以谢。”大仆曰：“若然，国信安在？”权西敛军中帛，得万余段，并紫袍金带鱼带以赠之。大仆曰：“请将军南还， 勿相惊扰。将士惧，无复不武。鲁追击之，士卒皆溃。权以替为鲁所擒，陷于突厥。莫绰皆杀之。凯洛可立脱归。秋七月，彗星出西方，经轩辕入太微，至于大角。有相者谓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真曰：“公有行恶。”怀真惧，请解官为安国寺奴，敕听解官。已亥，复以怀真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，平章军国重事。太平公主史述者言于上曰：“会所以除旧布新，有帝座及新前星皆有变，皇太子当为天子。”上曰：“传得必哉，吾志绝矣。”太平公主及其党皆力谏，以为不可。上曰：“中宗之时，群奸用事，天变履真。朕时请中宗，则贤子立志以应灾异，中宗不悦，朕忧恐数日不食。岂可再比则能劝之，再己则不能也？”太子闻之，持入献，自投于地，叩头请曰：“臣以威功不赐为嗣，惧不克堪，为审陛下惧以大位传之，何也？”上曰：“社稷所以在安，吾之所以得天下，皆汝力也。今帝座有灾，故以受汝，转祸为福，汝何疑也？”太子故辞。上曰：“汝为孝子，何必待旧钱然后即位也？”太子流涕而出。人臣至传位于太子，太子上表故辞。太平公主劝上虽传位，犹疑自总大政。上乃谓太子曰：“如以天下示众，欲朕监理之也？”喜顺善语，由亲寻授。朕虽传位，期望家国，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。八月庚子，玄宗即位，尊睿宗为太上皇。上皇自称曰朕，命曰诰。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。皇帝自称曰愚，命曰智赤，日受朝于武德殿。三品以上除授及大行政决于上皇，余皆决于皇帝。人吟上大圣天后尊号曰圣帝天后。甲辰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乙巳，于茂州北至渤海军，横定州境至衡阳军，归魏州境至怀柔军，屯兵五万。丙午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以后妇人角为太仆卿。人角下归人也。戊申，立皇子许昌王嗣直为谭王，真定王嗣谦为颖王，以刘幽求为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魏之谷为侍中，崔实为检校中书令。初， 河内人王居欲于王同角之谋，王命拥书于江都，上之为太子也，居还长安，选补诸暨主簿，过谢太子，居至庭中，故徐行高士，患者曰：“殿下在帘内。”居曰：“何谓殿下？当今独有太平公主耳。”太子具召见，与语。居曰：“为庶人势逆，人心不服，诸之异耳。太平公主武后之子，胸华无比，大臣多为之用，居妾忧之。”太子引与同榻坐，泣曰：“主上同泣，唯有太平，言之恐伤主上之意，不言为患日深，为之奈何？”居曰：“天子之孝溢于匹夫，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。阁主汉昭帝之子，自幼供养，有罪由诛之，为天下者岂顾小节？”太子悦曰：“君有何意，可以与寡人游？”居曰：“能飞练挥朝。”太子乃奏为詹事府司职，日与游楚，累迁太子中舍人，及其位以为中书侍郎。是时宰相夺太平公主之党，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伟谋以羽林兵诛之，石伟密言于上曰：“窦怀真、崔实、岑曦皆因公主得进，日夜为谋不清，若不早图，一旦事起，太上皇何以得安？请速诛之。臣已与幽求定计，唯似陛下之命。”上深以为然。伟谢其谋于侍御史邓光斌，上大惧，具列上其状。秉臣幽求下狱，有司奏：“幽求等离间骨肉，罪当死。”赏未言幽求有大功，不可杀。癸亥，留幽求于丰州，张伟于丰州，光斌于秀州。初，崔实为襄州刺史，密与乔王重福通书，重福谓之金代，重福败，实当死。张悦、刘幽求迎护得免，继而实复太平公主，与公主谋罢越政事，以左丞分司东都，即幽求留丰州，时逢广州都督周立真，使杀之。贵州都督王俊知其谋，留幽求不遣。立真屡疑谍所知，俊不应。立真以闻，使屡逼俊，使遣幽求。幽求谓俊曰：“公据执政而保留人，事不能全，徒养累耳，故请诣广州。”俊曰：“公所作非可绝于朋友者也，俊因公获罪，无所恨，竟逗留不遣。”幽求由是得免。九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辛卯，立皇子四生为陕王，四生母杨氏，氏达之曾孙也。王后无子，母养之。 冬十月庚子，上夜太庙，赦天下。癸卯，上姓新封，列于骊山之下。辛酉，沙陀金山遣使入贡。沙陀者，处月之别种也，姓朱爷氏。十一月已酉，西契丹二万骑寇渔阳，幽州都督宋景必城不出，鲁大略而去。上皇告遣皇帝巡边，西自合陇，东及燕蓟，选将练卒。甲午，以幽州都督宋景为左军大总管，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，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。十二月，刑部尚书李日之请致仕。日之在官，不行垂榻而事急，刑部有令使受斥三日，望不行。日之怒，所杖及群力欲垂之，继而谓曰：我欲垂汝，天下人必谓汝能了李日之嗔，受李日之杖，不得避于人，妻子亦将弃汝矣。遂释之。力皆感悦，无敢犯者，托有积师，众共折之。开元元年春正月乙亥，告卫士自今二十五入军，五十免。羽林飞骑并以卫士检补，以吏部尚书萧志忠为中书令。皇帝巡边改期，所募兵各散遣，约八月复集，竟不成行。二月庚子夜，开门燃灯，又追作去年大仆大和祭月。上皇与上与门楼临关，或以夜祭昼，凡月余。左拾遗化阴言挺之，上书谏以为：仆者因人所立，何惧为欢？今乃损万人之力，迎百戏之资，非所以光盛德美风化也。乃止。初，高黎继王，其别种大作荣徙居瀛州。即李进忠反，作荣与漠河起四北隅，聚众东走，足险自固。晋忠死，武后使将军李凯固讨其余党，凯固击起四北隅，斩之，引兵于天门岭，逼作荣。作荣逆战，凯固大败，仅以身免。作荣遂率其众东据东木山，筑城居之。作荣骁勇善战，高黎漠河之人稍稍归之，地方二千里，户十余万，生兵数万人，自称镇国王，附于突厥。时西契丹皆叛，道路阻绝，武后不能逃。中宗即位，遣侍御史张行吉招慰之，作荣遣子入侍，致仕，以作荣为左骁卫大将军、渤海郡王，以其所部为呼韩州，领作荣兼都督。庚申，敕以严挺之忠直，宣示百官，后赏之。三月辛巳，皇后亲蚕。 晋陵尉杨相如上书言时政，其略曰：杨帝自恃其强，不忧时政，虽智斥交行而生时喘谬。言同尧舜，既如桀纣，举天下之大，一致而弃之。又曰：隋氏纵欲而亡，太宗抑郁而昌，远陛下祥则之。又曰：人主莫不好忠正而勿佞邪，然忠正者常疏，佞邪者常亲，以至于富国威身而不务者何哉？常有忠正者多武艺，佞邪者多顺直，积武生增，积顺生爱，此亲疏之所以分也。明主则不然，爱其武以收忠贤，务其顺以去佞邪，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？又曰：夫法贵简而能进，法贵轻而必行，陛下方兴崇至德，大不新政，请一切除去碎密，不查小过，小过不查则无凡苛，大罪不漏则止奸特，使简而难犯，宽而能治，则善矣。上懒而善之。先是，修大明宫未毕，下五月庚寅，敕以农务方勤，罢之以待闲月。六月丙辰，以兵部尚书郭元振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平公主以上皇之事，善权用事，与上有隙。宰相七人，武出其门，文武之臣太半附之，与窦怀珍、岑曦、萧志忠、崔实及太子少保薛稷、雍州长史新兴王进、左羽林大将军常元凯，指右羽林将军是李慈，左金吾将军李钦，中书舍人李由，右散骑常侍贾英福、鸿胪卿唐俊、吉僧惠范等谋废立，又与工人袁氏谋于赤剑粉中制毒，尽于上。晋德良之孙也，袁凯、慈、硕往来主地，相与结谋。王居言于上曰：事破矣，不可不速发。左丞张悦自东都遣人为上佩刀，意欲上断戈。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，言于上曰：太平谋逆有日，陛下往在东宫，尤为臣子，若欲讨之，须用谋利。今既光临大宝，但下一致书，谁敢不从？万一奸诡得志，悔之何及？上曰：诚如清言，只恐惊动上皇。日用曰：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，若奸人得志，则社稷为虚，安在其为孝乎？请先定北军，后收逆党，则不惊动上皇矣。上以为然，以日用为吏部侍郎。秋七月，魏之谷告公主，欲以四月四日作乱，令袁凯辞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，怀真、志忠、西等于南衙举兵应之， 尚乃与齐王范、薛王业、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、殿中少监江角、太仆少卿李令问、上圣奉御王守一、内几世高力士、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。角魔之曾孙，令问敬帝克师之孙，守一人角之子，力士潘州人也。甲子，上因王毛仲取贤旧马及兵300余人，自武德殿入前化门，召袁凯慈先斩之。秦英福由于内客省已出，直至中西于朝堂，皆斩之。怀真逃入沟中，自缢死，戮其尸，改姓曰独。上皇闻变，等承天门楼。郭元振奏皇帝前奉告诛窦怀真等，无他也。上寻至楼上，上皇乃下告罪状怀真等，因赦天下，为逆人亲党不赦。薛稷赐死于万年狱。乙丑，上皇告自尽军国正行，依介取皇帝处分，朕方无为养志，以遂素心。是日喜居百福殿。太平公主逃入山寺，三日乃出，赐死于家。公主诸子及党羽死者数十人。薛崇简以朔见其母被踏，特免死，赐姓李，官爵如故。及公主家，财货山积，珍物谋于御府，旧木养马，田园西前，收之数年不尽。会范家亦数十万民。改新兴王晋之姓曰立。初，上谋诛窦怀真等，召崔实，将托以心腹。实弟狄谓实曰：“主上有问，物有所引。”实不从。怀真等既诛，实与右丞卢藏用俱作私事太平公主。实留窦州，藏用留双州。新兴王晋临行叹曰：“本为此谋者崔实，今吾死时生，不亦冤乎？”会有司居宫人袁氏，袁氏饮食同谋禁毒，乃追赐死于荆州。薛稷之子伯阳以上主免死，留岭南，余道自杀。初，太平公主与其党谋废立，窦怀真、萧志忠、岑曦、崔实皆以为然，陆象先独以为不可。公主曰：“废长立少以为不顺，且又失德，若之何不去？”象先曰：“既以功立，当以罪废。今时无罪，象先终不敢从。”公主怒而去。上祭诸怀真等，召象先谓曰：“岁寒之松柏，信哉！”使穷至公主之党，当作者众。象先密谓深礼，所权甚多，然未尝自言，当时无知者。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， 或处或至，终岁不尽。丁卯，上御承天门楼，赦天下。己巳，赏功臣郭元振等官爵地设金帛有赐，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，知内侍省事。初，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，黄衣领食，守门传命而已。天后虽女主，宦官亦不用事。中宗时，婢姓委多，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，然亦非者尚寡，尚在藩邸，立士倾心奉之。即为太子，奏为内己事，致仕以诸萧岑公赏之。事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，除三品将军者尽多，以妃子至千余人，宦官之盛自此始。人参、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宣抚食道。乙亥，以左丞张悦为中书令。庚辰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罢为益州长史、剑南按察使。八月癸巳，以丰州留人刘幽求为左仆射，平章军国大事。丙辰，突厥可汗莫绰遣其子杨我之来求婚。丁巳，徐以蜀王女南河县主弃之。中宗之崩也。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密表为后，请出相王诸子于外，上即位，于晋中得其表，以示侍臣。峤时以特进致仕，或请诛之。张悦曰：“峤虽不时逆顺，然为当时之谋，则忠矣。”上然之。九月壬戌，以峤子率更令畅为黔州刺史，令峤随畅之官。庚午，以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丙戌，复置右御史台，督察诸州，把诸道按察使。冬十月辛卯，引献京畿县令，借以遂稽会养梨园之意。己亥，上幸新封。癸卯，蒋武于骊山之下，征兵二十万，旌旗连亘五十余里，以军容不整，左兵部尚书郭元振于道下，将斩之。刘幽求、张悦跪于马前谏曰：“元振有大功于社稷，不可杀。”乃留新州。斩己世忠，知礼仪是唐少，以其治军礼不肃故也。上使欲立威，亦无杀少之意。今吴魏将军李邈据宣斥斩之，上寻罢邈官，废弃终身。使二大臣得罪，诸军多震慑失次。为左军节度薛讷、朔方道大总管谢婉二军不动，上遣轻骑召之，皆不得入其阵，上深叹美，未免之。甲辰，列于渭川，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相，张悦及之， 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，尚不纳。又使殿中见江角言于上曰：陛下常欲则河东总管而南齐人，臣今得之矣。上问为谁，角曰：姚元之文武全才，真齐人也。上曰：此张悦之意也，汝何得面欺，罪当死。角叩头首服。上即遣中使召元之一行在，既至，上方烈引献，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元之立世明敏，三为宰相，皆兼兵部尚书、原边屯戍斥候、侍马楚谢，无不莫忌。上初即位，励精为治，每事访于元之，元之应答如响，同僚委诺而已，故上专委任之。元之请益全性，爱爵赏，纳谏政，却贡献，不与群臣谢瑕，上皆纳之。以四车驾还京师。姚元之常奏请续进郎吏，上仰视殿屋，元之再三言之，终不应。元之惧，驱出。罢朝，高力士谏曰：陛下心总万机，宰臣奏事，当面加可否？奈何一不省察？上曰：朕任元之以庶政，大事当奏闻共议之。郎吏卑至，乃一一以凡朕也。会吏士宣示至省中，谓元之到上语，元之乃喜，闻者皆服，上识军人之体。左拾遗驱将张九龄，以元之有众望，为上所信任。奏计劝其原产造尽醇厚，其略曰：任人当才，为政大体，与之共理，无出此途，而相之用才，非无知人之见，其所以失逆，在元情之举。又曰：自君侯执相国之重，持用人之权，而浅重若直之徒，以严谨其种而治，产亲戚以求欲，美宾客以取荣，其间岂不有才？所失在于无耻。元之加纳其言。新兴王晋之诸也，僚吏皆奔散，唯司公李恢不从，不失在官之礼，仍哭其师。姚元之闻之曰：栾布之仇也。即为相，擢为尚书郎。即有以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。十一月乙丑，刘幽求兼侍中。心巳，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，从之。戊子受册，中书侍郎王居为上所亲厚，群臣莫及。每进献是孝语，待业方出。或时休沐，往往遣中使召之，或言于上曰：王居全绝纵横之才，可与之定祸乱，难与之守成平。 赏尤氏进书之。是月，命居兼御史大夫，暗行北边诸军。十二月庚寅，赦天下，改元，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，中书省为紫薇省，门下省为黄门省，侍中为建，雍州为京兆府，洛州为河南府，长史为尹，司马为少尹。甲午，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，人寅以姚元之兼紫薇令，元之必开元尊号，复名崇。敕都督刺史都护将之官，皆引面辞毕，侧门取进之。姚崇继为相，紫薇令张悦惧，乃前诣齐王申款。他日，崇对于便殿，行微简，上问有足疾乎？对曰：臣有负心之疾，非足疾也。上问其故，对曰：齐王陛下爱弟张悦为辅臣，而密圣车入王家，恐为所误，故忧之。癸丑，越左迁相州刺史，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亦罢为太子少保。贾寅以黄门侍郎卢怀慎同紫薇黄门平章事。